又到星期四，大匪直播完咗，因为冇直播收视唔好，咁呢就上个礼拜就改咗个名叫做闲人闲事，咁但係呢就啲网友话咁长又累赘，不如咁啦，简短啲，呢个节目叫闲啦、啊。其实都啱嘅，因为有几句啦，春有百花，唔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所事扰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咁呢嚟緊呢都会得闲啲嘅，好似今日咁都招呼咗班网友啦，咁就做。咁其实呢个节目系一啲叫做大匪商圈嘅变奏。咁答两个网友啦。咁而家呢譬如做呢个闲嘅节目呢，就唔会摆星期二得到播㗎啦。咁諗住真係独立啲，咁呢度就出返呢度啦。咁大匪看天下就喺嗰边做。咁等嗰边真係变咗个真係嘅时事经济频道啦。咁有啲嘢想讲嘅，就係有啲网友讲啦，喂你做印花打个网址出嚟俾我。咁、那个网址呢就话嗰啲嘢卖嗰个71呢啲嘢呢啲杯呀、啊、各样嘢有啲好平呀，有啲交收都赚唔到咩钱呀、啊。咁我咁坦白同你讲啦，唔係样样都赚到钱嘅。咁而你摆嗰个网页嗰个人呢，我识佢。但係呢你话一个月执十万八万赚唔赚到呢，咁我答你肯定係赚到嘅。有啲人话喂七十个咁 cheap 俾你唔要，咁俾你唔要啫。百货百客如果冇市场嘅就唔会，即係有阵时留意一下啦，尤其好似早轮嘅海贼王啦，咁啊路飞呢啲啦，炒到断晒。唔系够胆讲话只只得，譬如有啲杯啦，咁嗰啲普通水杯就难讲啦。咁你而家你讲真啊，真真正正而家嘅保温杯系真真正正卖到咁样。我好似咧今日荣少走上嚟啦，同我攞咗啲金沙啦，百一蚊两盒。咁佢问我会唔会仲有啊？我系人哋，我系同佢攞咗咁多嘅，因为佢都炒晒啦啲嗰啲叫做印花。如果当啲印花唔系真系咁值钱嘅话，冇人喺71144蚊买两盒，然后101蚊卖翻出去。呢、这个蚀嘅差价点嚟呢？而好似啦，有啲网友话55蚊唔系平啊，一盒仲要买两盒81蚊，系当然，因为咧行货同水货嘅分别啦，唔好话唔够胆讲人哋啲冇牌货，咁行货咧。就食落去个心脆啲嘅。即係呢如果唔系行货呢水货呢，食落去呢个心系淋啲。咁而家呢上水呢一般价钱啦，即係咁讲俾你听啦，就卖緊53蚊港纸一盒。咁话喺大肥你呢度仲贵2蚊喎。咁系㗎。即係讲事实啦咁。咁另外呢就阿仙人呢就星期六搞网聚，咁我去唔到。咁我有啲赞助咗啲敏迪啊、四小宝啊俾佢嘅。咁因为呢今日其实好开心嘅。有一个银屑症嘅病人。咁呢就我哋赞助佢，即係送俾佢食啊。食咗一个月，直头个样变咗。咁头先呢就陪我哋做咗集健康解码。咁呢就讲佢嘅感受，咁呢佢啲手手脚脚啦，唔知佢有冇出样，因为先我唔喺度。咁呢佢就啲手手脚脚啦，之前影咗啲相啊，睇个变化喺边度啦，咁有名有姓。咁啊食咗啲高剂量嘅敏迪，令到嗰个银屑症呢大幅改善。咁希望啦，即係做呢啲啦，保育党又好，或者你觉得大匪老千又好，各样嘢都好啦。咁我都话啦，如果你点样称呼我冇问题，你有需要嘅，我哋一样去支持你，推广一啲我哋认为唔系我哋认为系有效嘅嘢去俾大家。咁咧，另外咧，福袋又登咗出嚟啦。咁其实福袋咧真系唔赚钱，蚀少少嘅，蚀少少。不过咧就想清咗过年前嘅货。咁俾大家，咁如果你觉得平嘅， 市面上是平的，咁咪买啲返去囉，啲福袋488元。咁而嗰啲叫做礼品包装啦，嗰啲呢其实唔多㗎，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就每样订咗十盒八盒呢就我嚟送礼嘅。咁有啲人问，咁我话如果还点都系嘅，咁好意头就嗰个价钱啦，咁我有赚钱嘅。咁但係呢就夠車費囉。咁如果你哋覺得啱嘅，因為嗰啲真係唔好 PayPal,PayPal 我條數搞唔掂。咁你可以呢聯絡 Alex 啦，咁你哋有需要呢咁咪上嚟入錢跟住上嚟攞囉。係呀，因為如果我冇嘅我要都要特登喺要去攞㗎。咁希望過一個愉快啲嘅新年啦，因為呢未嚟緊日子呢我都會得閒啲嘅。咁今日有个网友系佛山嘅，咁佢呢就喺嗰边做传媒嘅。今日上次呢就约咗我喺佛山打个圈，咁呢就今日呢佢就落嚟香港，咁走嚟搵我倾下啲大陆嘅经济层面啊，同埋我有啲点睇。咁好多谢佢啦，佢好多嘅睇法同我好似。咁同星期二得到几个主持啦，或者汪向编辑部呢睇大陆嘅经济呢係有啲唔同。咁佢就话我呢就比较贴近广东省即係层面一啲。咁佢听咗我都做咗有段时间节目，咁佢都话啦有啲嘢呢可能我可以讲得深入啲嘅。咁我就话希望做一个专题啦，做一啲广东省嘅嘅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唔系一个好聪明嘅人。有啲嘢睇咗知道系点样发生，但我讲唔到。所以我好佩服呢有啲人做节目嘅，点解鍾意听 Raymond Wong 做节目，因为佢哋嘅讨论逻辑性，因为我曾经同佢讨论过，其实我同佢唔熟㗎。同汪向编辑部呢除咗 Raymond Wong 之外呢，我同佢刘生其他人冇见过。咁亦都冇佢哋 Facebook 㗎。咁但係呢点解我鍾意听汪向编辑部呢，因为我学到嘢，唔认同唔紧要，佢俾咗另外一个角度我思考一啲嘢。咁萧生呀更系啦，咁譬如 Tony Choi 佢嗰个反应嘅快呀，係我到而家都见唔到。咁自己系慢啲囉，可能唔系年纪嘅，系因为真正系慢。咁做多啲睇，咁呢今日嗰个做呢个传媒嘅网友啦，咁佢俾咗好多嘢我啦，咁我又睇下自己能唔能够消化到，加埋自己嘅意见，就做一啲对于大陆嘅经济嘅节目啦。吓，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好想做一啲，即系唔好话你大师级啊、大方向啊，讲啲实实在在贴地嘅，所以我譬如做之前嘅大飛直播、大飛商圈，我講好多小生意、印花旗咗種。咁今個禮拜、上個禮拜日，咁睇一套戲，咁跟住咧就去咗飲一餐茶，咁咧就學緊做一啲小生意，但係咧又賺到啲錢嘅。點樣咧？我會擺啲相上去啦，即係呢一節擺啲相上去啦，就係、是、我發現咗咧，譬如好多做嗰啲叫蒙古燒烤啊。烧烤肉，咁有部机转下转下烘住啲肉，然后呢搵把刀片出嚟，跟住呢就搵啲酸菜呀、青瓜咁包埋层皮呀，咁我嚟食我嚟卖呀，啲蒙古烤肉啦，叫卡巴。咁呢我成日都觉得有冇得做呀，咁今日出资呢就见到人哋做，咁亦都有幸啦，了解到啦，原来一个卡巴以十公斤嘅鸡肉嚟计，系350元，系有批发专人做嘅，350元十公斤，十公斤呢就腌埋做好晒噶啦，咁你嗰块皮同埋其他嘢另计，咁我话都好抵，即系35元一公斤，除翻出嚟咧即系17.5港纸一磅多啲。咁呢用佢咁嘅量，因为佢当场呢今个星期日呢就即场呢包咗包俾我，亦都试咗啦咁。咁 味道我麻麻地咧，我对呢啲嘢麻麻地。咁但系咧，一件嘢咧为三个几成本，三个零成本。而家市面上卖紧25蚊一件。如果喺嗰啲庙会啊，或者好似过年咧行下年宵呢啲地方咧，卖到35蚊、40蚊一件，利润相当好，有羊肉有牛肉。咁我就觉得好多嘢系谂咯。吓，咁而嗰部咁嘅焊机淘宝卖499人民币，而每攞一吨可以即系一次过俾晒一吨嘅钱，然后可以分开攞，只要你买够一吨嘅话咧，呢间咁嘅供应商咧就可以根据你要求调嘅味道，譬如辣啲啊、咸啲啊，譬如重胡椒粉啊，譬如重辣椒粉啊，即系可以根据你提供嘅味道帮你做。如果唔系一吨咧，就佢咧就照十公斤佢哋平时做开嘅行货就做嗰个味道。咁呢个生意好 OK 嘅，因为咧实际上嗰个利润好高。咁我以前唔认识，咁而家认识咗啦。我想借呢个节目呢去讲一啲呢人人都做得到而能够成功嘅，即係呢输唔会输好大，但係呢又有机会成功嘅嘢。咁当然啦，冇原创性冇成，咁我哋都系讲啦，如果个势喺你度，你就做嘢即係简单啲啦。如果势唔喺你度，你做嘢就困难啲。咁就有个人才能啦。咁好似我哋呢啲冇乜创造力嘅，咁、那个势喺边度，我哋咪跟住个势咯。即系好似早几集啦，讲港珠澳大桥咁，个势喺嗰度咪尝试下做咯。其实就系咁啫。因为咧，我哋冇创造力，唔能够创造一个大事业，只能够睇到有一啲嘅少少嘅商机，我哋跟住嗰啲商机嗰、那个脉络去谂。咁有啲人话我做得唔系咁好，又啦咳咳系嘅，因为咧我冇稿，我做节目冇稿嘅，谂到咩讲到咩，尤其嗰阵时咧，如果多嘢谂啊，即系唔系讲网台嘅嘢或者节目嘅嘢啦，可能我脑里边仲谂紧我正常嘅工作上嘅嘢，咁咧就做节目咧就冇咁流畅，咁啦，我除咗讲呢样咧，仲有两分钟，咁我就会讲咧，我咧就想做一个节目。咁咧，我就邀请咗蒲王啊，窦豪情嗰、那个咧就出版嗰个人，有咸湿光碟睇啦吓，点样去大陆食免费餐？用佢嘅咁嘅身份，全世界东莞啊，全部咧啲女啊，同埋嗰啲场咧，因为要揾你卖广告，咁咧就佢点样成功做呢本书？喺大陆见到佢见到嘅嘢，就唔系我哋之流啦，因为最有资格讲就系佢啦。第二呢，我就揾咗卢生同埋陈生佢哋五个啦。佢哋呢就係喺大陆做制衣厂嘅。咁呢就有啲色眉，有啲打退堂鼓，有啲连埋 order 呢就顶咗俾人间厂。有啲呢就而家转咗卖呢个饰品啦，即係衣饰嘅饰品。咁佢哋喺大陆呢中横咗十几年，有啲20几年。咁呢我就想揾佢哋上嚟呢讲一啲佢哋对大陆嘅经济做厂嘅睇法啦。咁就喺度开多几个战线啦。咁而强国生还者呢就喺度做多个新节目啦，叫网络生还者。咁已经安排緊做咗第一集㗎，咁会做啦。咁希望呢多啲网友呢 share 分埋响出去 ,like,Facebook 有啦， YouTube 都好啦，尽量同我散出去等多啲人睇啦。本身我諗住上啲节目要上大陆嘅。咁而家呢都想，但係因为有啲问题，因为有一个审查问题，咁呢就唔会全线上啦。咁仲有呢就係我想将以前呢有啲节目呢就浓缩个精华喺巴打台呢再分享出去嘅。咁而家都考虑緊做啦。咁另外呢就会加强咗一个讲功夫嘅舞龙舞狮嘅节目嘅。咁有片嘅，咁拍埋外景啊、出境啊，咁因为呢就打算呢都会喺2月呢再做出去，咁而 今日同佛山嗰个做传媒嗰个靓女倾开咧，咁佢都话想借一借佢大陆嘅关系网人脉咧，咁我希望可以咧有某部分嘅节目啦，因为佢审查得好犀利，佢今日解释得好清楚俾我，咁我要再谂得多啲。咁而咧佢又会同我讲，中港两地嘅生意咧，咁佢嘅睇法就系话，我哋香港人唔中意共产党，就将大陆咧就有一啲唔好嘅嘢放到无限大。咁而佢哋对香港人亦都有咁嘅观感嘅，咁想借呢啲咁嘅节目咧做多少少，咁咧就等大家互相去了解对方。我成日都讲啦，其实够钟喺呢啲节，我成日都讲啦，讲埋呢几句就系、是、你想，即使你要对抗共产党，你都要了解佢，佢喺你隔篱，你冇办法唔受佢影响。咁但系只不过话你能够保持你几多，或者你能够做多几多嘢，咁希望大家明白啦。呢节讲到呢一度。